煞过命来到这，行伫这不惊风吹雨淋，安怎无分有体，到甲这看无你是敌。因甲我开了地，想像我放这花，要甲我穿几对，叫我家己受控制。这不怕风吹雨淋，安怎无分有体，到甲呾看无你是伫底，怎样拢无实际，牵着你的手甲你。 就没办法停下来，比如说这首歌本来打算在中间的时候说点什么，可是他们的编曲内容词意都让人好像无法思考别的事情，这是枪击波拉。枪击波拉只是我心中排名很前面的台湾的乐团，我很高兴就是他们今天来到神医纺织机，距离上次来好像刚好一年了，因为上个礼拜我才收到一封信，有人问说请问去年12月4号的来宾是谁，他想要知道名字，我现在为什么会有人问一年前的来宾，所以我自己很好奇，我就往前翻找，就果然就是枪击波拉，而且非常吵，就是我早在差不多几个月一个月前就已经跟子豪约好说今天要来上节目，所以欢迎你们子豪 Hello 阿姐跟林彦 Hello 我觉得你们的作品一直是值得期待的。然后最近跟子豪有一个合作，就是电影原声带，邵小泉导演的范宝德这部电影。 是， 子豪要讲一下那次录音的心情吗？ 因为录音的心情， 我在外面旁边看，我觉得你很厉害，就是你是个喜怒不形于色，好像也没在怕的样子。 不，其实 因为他们都很厉害，另外那两个都很强，鼓手小白跟侯志坚。 因为第一天其实有点，因为我知道要可能会做即兴，之前有这个大概有这个心理准备，可是我不知道说。就是我们 setting 好之后，因为我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好像是 大家可能要搭饼东西， 那我就好，那搭饼好，就没有，就是要开始这样， 就是对着空气， 就是对三个人，然后可是因为这个方式，我等于每个礼拜都在做，我们练团的， 难怪 前一个小时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面对的对象不同，小白老师跟侯志坚， 然后。 然后，因为再来就是那个，因为有一个主题，对，然后所以你要 follow 那个主题，所以我第一天其实我第一天录的其实蛮沮丧，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对。可是后来我觉得那不是弹得好或不好，是心态上。所以我第二天，我那天晚上回去，我就想了一下，那我转换一下心态，然后。第二天是我觉得比较满意的状态。对，那因为他这个电影范宝德他上映在鹿特丹上映，所以我最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又回想起那个时候的状况。那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开心的状态就是，以我目前的状况，如果再回去录的话，我相信我会很舒服，录得更好。不是因为我变厉害，是我觉得。以我目前的心态跟当时其实也蛮大的转变，不太一样。对 啊，真的，是因为你个人情况改变，还是因为你对这个主题更深入的了解了？ 应该是说个人情况改变，对，就刚好大概快要一年了，对。 對 大概半年多，快一年 了。好好奇哦，发生什么事情？ 好沒 不过我觉得你很厉害，就是说幸好就是你说你们三个每次练团之前的前一个小时就一直在做即兴这样，然后像阿姐我知道你们一起合作很久了，你们也就是真的就是这样互丢东西出来吗？可以讲一下那个即兴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反正每次练团我们都会先试声音嘛，然后试声音就是比如说明艳他可能会打一个鼓的节奏，然后可能试一下，然后想说啊，就对一下好了。我就习惯会，去在适应的时候就会有个句子或是一个节奏出现，然后就顺着那个节奏就去试试看。然后当然有时候会很难听啦，有时候不知道干嘛，就是反正就一直让它发出声音这样子。 像节奏的话，应该就是明艳在确立的嘛，对不对？ 对， 就是鼓手为各位介绍。神奇小鼓手是最新加入昌吉波拉的，然后刚刚就走进来就说这位先生才在念大学，才23岁而已，然后也是面对着两位哥哥也是很勇敢所以节奏就是你要先出一个节奏吗？ 其实也是在试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好打出一个律动感，然后就把它弄成一个节奏这样。对，然后他们两个就会打上来。 我知道，就是我在想说，为什么一个大学生会跟昌吉波拉有交集？就是你子豪跟阿姐，你们是如何确立说他的声音是可以加入你们的？ 我们前前后后大概 audition 8个鼓手，他是第8个。那其中也是有蛮有知名度的鼓手，对。可是我们其实看的都不是。技巧或者是其实大家我觉得大家来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所以大家的错误的印象就觉得我一定要很就 technique 要很厉害怎么样，要表现出这个东西，可是其实我们看的不是这个，对，所以等大家的误会。那刚好他就是明艳，他表现的他是最放松的一个， 对啊，然后因为他是说，因为他以为没有什么希望，对。然后他是最放松，然后我们觉得他的可塑性很强，嗯，然后他其实跟我们在当初在学乐器的样子有点像，就是不太被局限在同一个，我就是要打这个，我就是要学这个，而是吸收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在很多人看起来是没有用的，嗯，就是你学这个节奏没有用啊，你用不到啊，你学这种打法用不到、啊。可是，在对他来讲，他就觉得，哎、欸，这好听，所以我想要学学看。那其实，在我们以前学乐器的过程，其实我们做了蛮多这种事情，嗯。那当然，这种事情在你要组一个乐团的时候，你一定会被质疑。嗯，就是你为什么不好好练歌，你要去练一些有的没的，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些有的没的它才可以创造出别人创造不出来的东西，对， 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我因为我不太知道乐手的整个养成的过程是如何，不过我这样听子豪说，的确就是你在那个状态里面，你真的要去多方去听，然后心中要是很放得开的，然后所谓风格或那些东西其实都还不急着让它定下来，反而就是就像水一样进入不同容器里面。嗯，所以这就是明彦可以成功加入张女朋友他成为鼓手原因。好，我们等一下，我因为今天三位都有准备，因为我有拜托你们就来放一些你们平常喜欢听，可以推荐给声音纺织机的听众，因为我们听众是史上最好学的听众们，他们听到好的东西都是不吝于学习跟收藏的。那我先来放首，子豪要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要吗？这首是 Beastie Boys 的作品。 对， 你想你为什么要放这首曲？ 因为 Beastie Boys 是应该算我听音乐的摇滚的因子，很奇怪，他们是 rapper， 他们是饶舌，可是就是我对 rock 的认知其实是从他们来的。然后我从他们来，然后在他们怎么讲，就是他们给我的是这种摇滚乐是帅的，就是从他们开始，然后再回去听更深层的东西 ，Jimi Hendrix、Led Zeppelin、Black Sabbath， 听以前的东西，那是比较深层的东西。然后再听回去 Blues， Stevie Ray Vaughan， 然后 B.B. King 这些，Clapton， 这些是比较深层的，可是深层的是年纪大，就是等到应该是二十几岁之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是需要吸收的。可是，在更年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就是要帅。所以 Beastie Boys 是让我第一次认知到说哇，原来 Rock and Roll 是这么帅。可是比较讽刺的是他们是 Rapper。 真的耶，我来听听看 Beastie Boys。 Yeah. 这是 Beastie Boys 的作品，然后这也是子豪今天介绍的第一首音乐，应该就是算是子豪的摇滚启蒙乐，嗯， 摇滚的表象启蒙乐， 就是开始知道，嗯，可以很帅，原来玩这种音乐是， 对，因为其实他们其实现在听你会发现，其实后期的 Red Hot Chili Pepper、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这种，其实都跟他们很像。 嗯， 那其实不是像，就是他们先做了这个事情，才会有后面这些 rap 加上 rock。 嗯， 因为他们很早，他们其实是70年代末。然后这首歌，它蛮特别的，就是它，很久以前 Pink Floyd 在庞贝城有一场 live。 嗯， 他们这个 MV 就是仿冒那个 live， 对， 哦、 连音箱都是用 Pink Floyd 用过的。上面有他们的名字的影响，对、 oh. 就是故意要有一种要很不要脸的要传承的感觉， 自己要传承。我就说这个 Beastie Boys 曾经来过台湾，然后我有去现场看，然后那个就是在还没有变成商场以前的松烟，然后也是很震撼的一次经验。嗯，其实每个人都带了一个音乐，现在我们要听到是阿杰带来的，这也是一个现场演出，阿杰要介绍一下吗？ 这是一个瑞典的一个就是融合爵士团，叫不太会念 It's Young The Ving， 嗯 Trio， 嗯， 对，然后他们是以我今天就是想要介绍，就是以键盘或是钢琴为主的，就是最极简的组合。然后他这是名，他那个名字是那个钢琴手，那他已经去世了。 嗯， 对，所以就是他那这一张是他最后一张现场表演的专辑。嗯， 有，我也发现阿杰的选的大概都是键盘为主，我还想，吉他手。不是选吉他，是确实选键盘。也许等一下可以来聊聊看，为什么今天会特别想选这样的乐风作品，听看。 现在听到是《声音纺织机》，我们今天请好朋友是江吉波拉，有吉他手阿杰、鼓手米燕跟贝斯跟主唱子豪，他们三人在现场带来一些他们想推荐给《声音纺织机》爱乐电台朋友的音乐。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现场是枪击波拉这个乐团，三位成员都来了，觉得很高兴。我们刚刚有在讨论说，你们说原来爱乐竟然是你们上了最多次的电台。 是啊， 其他大概就是在发片的时候会去，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节目好像比较不是以宣传唱片为主，所以平常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来。你们上次来是一年前，应该就是要出发前往法国演出之前。 对，之前。 嗯，所以你们去了法国巡回一趟，这很不容易。就是，我意思是说语言不通的地方，但是你就要用音乐去跟台下人沟通。 对， 那怎么去看大家的反应，或者是还是说，其实你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嗯， 因为大家会觉得去欧洲演出好像很厉害，其实现场不是那一回事。我们这次去，然后很兴奋，然后。因为我们是第一天的开场，然后其实我们不太了解状态，因为没有去过这个音乐季，然后因为台下都是法国人，然后他们也是第一次听你的音乐，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演出上压力就会有，可是因为我跟阿杰，我们其实之前出国的经验还蛮多次，所以是蛮习惯这种 不确定的状态， 不确定的状态。可是欧洲是第一次，所以其实我也蛮兴奋，对，只是明艳鼓手的压力比较大，对， 对啊，你说明艳，因为你是学生嘛，当时你好像还是才是第二次公开上台演出， 对，第二次， 第二次，嗯，感觉 就 拍子没有乱吧， 直接不带节拍器了， 不带就自己爱怎么拍。 第二天直接不带节拍器，因为太紧张，就是因为没办法，就是身体的律动跟节拍器的律动 完全不一样， 对，没有办法，对，那就是靠默契跟感觉这样。 哎，紧张的时候我的速度都会比较快，是这样子吗？ 对对，会比较 在台上都会， 在台上都会 都会比较快， 都会比较快， 所以要自己有意识，叫自己慢一点。 嗯，可能要养成这个习惯，就是你上台就要把速度放慢。 哦，就是你觉得超乎想象慢，其实那才是正常速度。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我在台上，我每次都会觉得为什么今天这么慢。 嗯， 对，其实那后来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心跳加速，所以你会觉得很快。 嗯，哦，对，贝斯手一定也很理解，因为你也是那个节奏性的东西要抓得很稳， 所以就是要想办法放松。 嗯，那明艳，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出国吧？小时候跟爸妈去， 也是第一次去欧洲。 嗯， 可是以前也只有去过港澳而已。 嗯， 对 对，所以也是第一次。港澳算不算出国啊？ 算了 算了，感觉不太算。 双脚离地就是，嗯，所以你到了法国以后，就完全就是等于是西方世界了。 对，没错。 嗯， 对。 演了几场你们？ 啊， 演了几场啊？ 两场 ，但第二场有比较好。 我自己感觉是比较好啦，可是我不知道台下的听众听起来有没有比较好。因为第二场也习惯了，然后拔掉节拍器，其实有时候会比较自如一点。 了解，嗯，因为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喜欢的音乐类型可能跟西方人喜欢的也许不太一样，那像这种乐风其实不过因为你们去音乐节本来就是一种同一种曲风的音乐节，所以大家比较知道说会听到的是什么东西吗？是这样子吗？ 没有，我们第一 差蛮多 我们第一天 因为我们第一天是开场，我们演完之后停在那边看，才发现啊，他们全部都是 punk 哦， 然后有点接近眉头那种 哦，很更吵闹， 对，就比较更重一点，对。然后所以表演方式，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是第一团，所以我们很有礼貌， 嗯。 可是后来看他们全部都在骂台下了，然后台下就会很嗨。我们说哦，原来要这样。 那第二场你有用法文骂台下吗？ 没有啊，就是可能表演方式就要换一下，嗯，你就要一直跟台下做互动， 了解， 用有限的法文跟他们做互动，对，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 對，嗯。 那因为第一场是小舞台，他们一个小舞台一个大舞台，第二场我们是大舞台。对，然后时间也比较晚了，那我觉得第二场我们其实上台之前我们有大概讨论一下，就是反正是最后一场，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巴黎3天，所以大家今天就开心一点，就是等一下我们想干嘛就干嘛这样，对， 哇，所以就有了一个初次的欧洲演出的经验， 嗯， 就是有些音乐真的就像放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听，看自己音乐对那个地方的人的影响，跟不只是音乐本身，还有就是在台上跟台下的那种交流，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昌吉波拉的音乐来听，黑色莲花是他们上一张发行的专辑，然后下一张专辑应该是今年，也许希望，对不对？可能正在进行中， 努力中 。 反正先找上两张专辑，一个是惑众，另外是黑色莲花，这也是声音纺织机大推的乐团。我刚刚就说吉他手阿杰为什么听的都是键盘音乐呢？阿杰要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最近的关注的逻辑是什么？ 嗯，就以传统乐器来讲，就是以旋律乐器来讲，吉他算是我最喜欢的声音。然后再来就是钢琴， 嗯， 对，像提琴类我就听不太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直觉，嗯，对。然后就身为一个吉他手，应该很多吉他手都会想要用自己这个乐器去模拟其他的声音，那对我来讲，我会希望能够模拟的就是钢琴的， 嗯， 对 keyboard 钢琴的声音， 哇， 对，那偏偏钢琴手都是想要用合成器去模拟其他乐器，对，都会有这个习惯， 嗯，所以就会好奇就是钢琴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变形成什么样。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钢琴手，我真的就知道他是一个爵士钢琴手，然后但他现在在玩电子，你要讲一下吗？嗯，这首歌， 其实他对他以往都是还是以传统的钢琴的演奏去做融合爵士，那这一张他就开始想说做一些比较不同的东西，那因为他本身很喜欢 rock 的东西，所以他就找了这个鼓手 Magualiana 去做一张两个共同创作，只有鼓手跟合成器键盘的创作。 嗯，这个钢琴手叫做 Brad Meldo， 是这样的， Meldo， 对， 来听听看。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一个键盘手，应该算就是钢琴手，再加上一个鼓手，他们两个组成的。钢琴手是 Brad Meldow， 鼓手叫做 Mark Gualiana， 应该是这样念吧。这是一个 live 的演出，所以我刚刚就问说，那个低音部的听起来像 bass 的东西，也是键盘手弹的吗？他们就说对。我说可是听起来应该像 loop， 但事实上不是，他真的就是一只手就猛弹那个 bass 的部分。这是阿杰要推荐给大家的音乐，好精彩哦！如果你去找 Brad Meldow 的话，他其他作品有些专辑真的听起来超舒服的，甚至可以说有点，怎么讲，很可以很轻柔放，然后旋律性也很好，然后又是一个不流俗的钢琴手啊。但是他在展现他的键盘技巧跟对电子音乐的这个想法方面，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好，我们再回来听子豪要介绍的音乐吧。身为贝斯手，你要介绍一位？ 我要介绍是一个我最近在听的贝斯手，叫 Hadri Farrell， 一个欧洲人。然后因为我最近在看他的很多影片跟音乐，但是我其实蛮早之前就知道他了。然后当时对他印象只知道他是一个，就是可以弹非常速度非常快的人，对，快到有点离谱的状态，对。可是然后他随着年纪，他的音乐做了一些改变，就是其实他做了比较深层的东西。那这一首是圣诞节的时候，他跟另外两个乐手在在一个 live 一个 studio 里面做一个 live 的 session 这样子，对。 我有个问题，就是看那个 Jaco 的那个纪录片，就是那个 bass 手，你有介绍过他？ 对， 他真的就是无情格的创始者吗？还是说 对，他是没有，他是把就以前电 bass 并没有无情格这件事情，然后他是把 Fender Jazz Bass 的那个铜条琴眼，把它用刀子弄掉，一个一个弄掉，然后再补土，然后做成像 double bass 那种，就是无情格，所以他才会有那个声音所以是。他做了这件事情，或者应该是他请人家帮他弄，或者是他自己弄，对。然后因为他要追求这个声音，因为 Jaco 其实以看的那个纪录片，其实你会知道说 Jaco 他算是一个 artist， 对， 他只是用 bass 这个东西来做表现而已，对。然后他的一些 idea 跟他的一些，我觉得一些理念跟 idea 其实是超前非常多， 对， 超前，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超前非常多。那他只要费很少的力气，他其实可以过得很好。那其实他并没有这样选择。那我觉得，这是我看了，因为我其实看了很多乐手纪录片，我觉得其实都大同小异。可是我看了 Jaco 的那个纪录片，我觉得我蛮受到感动，就是他其实跟我想象中的 Jaco 不太一样。就是我以前知道的 Jaco， 我听过他的事情，我知道他怎么去世的，的一些状态，让我对他的既定印象。当然他一直是传奇对我来讲，可是在我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我更加的我觉得坚定了一些对于音乐的信仰，对。 对啊，我也是看到，我想我可能很小时候就听过，也许他是跟 Pat Metheny 一合作， 对，跟 Johnny Mitchell， 对，我可能小时候就听过，我只觉得哇，我就为什么这个乐团的声响这么特别，在看那个纪录片之后才知道，很多这个声响都是由 Jaco 的 Bass 提供的，他就是像你子豪说的，他不只是把 Bass 当做一个摇滚乐团或是爵士乐团的工具，他就是拿来创造声音的，所以当这个声音融入任何团体的时候，他都可以找到自己位置。然后也许大家真的可以看这部片，我觉得现在台湾有引进很多很棒的音乐纪录片，都真的可以值得去观赏。现在这个 bass 手叫Fred Brown， 他是 Hadri Farrell。 Hadri Farrell， 对， 我来听听看这首曲子。 Fresh White， Oh I love Fresh White man， I love Play like the, when you do the intro thing, do it like normal, and then when we get to like, okay. Then we're going. Okay. And like take it somewhere, yeah. Okay.

刚刚听到这首曲子是子豪推荐的，好，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讲话，现在哦，音乐家都会在练习之前先沟通，然后练完之后再，这什么声音啊？他后面有一个，等一下到下一轨了，好好，没事没事。好，我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昌吉波拉，很高兴他们来。嗯，今天没有太放你们的音乐，不过好，我们现在可以听一点点。希望大家可以搜寻昌吉波拉。今天我们请到三位乐手来到节目现场，子豪、敏燕跟阿杰。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在每个礼拜请来不同的朋友们，跟着他们的听的音乐，我们好像都可以进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我也很喜欢今天昌吉波拉要放的音乐，然后为各位介绍昌吉波拉的鼓手米燕。嗨 ，Hello。 因为听说米燕为了今天要放哪些音乐，你很认真的准备了吗？ 没有，也没有到很认真，就是平常会听的。对，最近在听的， 最近在听的， 最近在听的。 嗯，所以你今天选的这些都是最近，我觉得我刚刚就在说啊，比如像你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都会上网搜寻很多鼓手啊，或者他们的音乐资料？ 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是应该说，我就是可能。因为 YouTube 现在比如说它都有那种播放清单嘛，或者说它有相关的连结都会连过去。嗯，那有时候可能只是找一个而已，可是它会一直放下去串联的。那第一个连第二个，第二个连第三个，可是第一个连第三个不一定是相关的。嗯，对，可是就是都有点关联。然后我听的时候，就是我就听，就是对我来说学的话是听那个感觉，而不是说就是他怎么打的，或者说他打的时候。技巧是怎么样，还是说姿势怎么样？我就听，就是他打出来的感觉是什么？ 了解。其实音乐说到最后，最重要就是这些事情， 对对， 就是一个自由的灵魂跟那种直觉的存在。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你带来的第一个音乐，这个人叫做 Aaron Spears， 对， 他有来过台湾， 有去年。 你有去吗？ 去年没有。 你今天选的，其中有几个有来过台湾，但 其实我都就是有时候我想看的鼓手都有来台湾，其实我也是都没有去。 为什么？ 因为我刚好都要上班。 哦，真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要 去年有去一个是刚好抽到奖，所以就去了。对，然后那天刚好都没有班。嗯，对啊。可是那个时候那个不是我没有特别想看，就是 但是因为抽奖免费， 就是抽奖就抽到了。对，阿贵抽到了。 所以你是。你现在上课就是快毕业，然后但是你同时在教学，你说上班是教学吧？ 对对对，就是在教学。 那为各位， 我已经毕业了， 应该算毕业， 这个学期毕业了，对对对。 嗯，为各位介绍米彦县，他旁边放了一瓶铝箔包麦香绿茶，我觉得这个真是年轻 好喝、哦、 年轻人的饮料， 10块的。 这样有广告嫌疑吗？只是让各位了解一个年轻鼓手的那个喜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你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 Aaron Spears 这个人？ Aaron Spears， 他当初也是，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我刚刚说的方式在听的时候，然后听到一个，哎，就是我就停下来看一下是谁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我可能听过很多，可是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对，嗯、那， 但是他是会让你听到， 对对，我 想停下来， 我就停下来，我就看了一下这样子，对，然后最近有在听，嗯，那他打的东西，嗯，比较像是 chop， 有听过 chop 吗？就是。 没有教我们， 我要怎么形容？我真的不会形容。 Chop 是一种乐风还是一个人呢、啊？ 没有一种算乐风吗？ 是 一种感觉 奏， 也不是节奏，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 我觉得，我觉得 是用哪一种节奏表现？ 打一下， 没有任何节奏都可以。 可以敲桌子吗？ 我要怎么形容、欸？ 用打的， 怎么敲？用敲桌子可以吗？ 不是，怎么讲？他的。一般来说他应该都是在打节奏比较多，然后那个跳动感跳跃感要很强，对、然后他就是有时候突然喷一段过门，对，那过门可能很长可能很短，对，但是就是听起来也是很跳，對，我不知道 怎么拼啊 CHOP、对， 也许我们听听看他的作品就知道， 听就对了，好，因为我也不会讲，我怕讲错， 来听一下哦。If you pimp and pop the bottles of this, come on. Oh. Y'all know that was hot. 他后面在说什么？ 后面是主持人吗？ 这个就是Aaron Spears， 好像可以感觉米彦你说的那个 Chopped 的那种。 对对对。Chop 其实还有好像还有什么分什么 Gospel Chop 还是什么之类的，可是我没有去研究啦，对不对？ 那身为鼓手，如果要打出这种东西，要有什么秘诀？ 秘诀？ 过得快乐， 我也没试过，可能要多一点卖相吧。 了解，就是那种你说大概就是这种跳跃感的东西， 对对， 然后这也是你在网络上听的时候觉得停下来想看看到底是谁在做这样的音乐。那下面一首呢，好像是个女鼓手，对不对？就是 对 Anika News。 对， 你怎么发现她的？ 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方式，对， 也是就是在网络上看， 就是随便听一听，觉得她的东西，因为她的东西比较特别。他过门喜欢用五连音， 五连 对，可是他做的很顺，就是你听起来是舒服的，可是你去细数，就是你用一般的四或三是数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有后来知道他之后，特别去看他，就是蛮多的一些影片之类的，对，他都是，他出对他的专辑都是自己就是可能弄一些 track， 然后自己弄的。对对对， 你说五连音跟四连音的过门差别是什么？比如说过门四连音到底是怎么样？怎么哼？ 怎么哼？ 咚咚咚咚咚。 四连音就是一般听到四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五下可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种感觉，对对，听起来会跟六可能有点像，可是又不太一样，对对对。那它不止过门，它节奏也会用，对，我觉得蛮好听的。对， 就是把五下摆在一个时间长度里面。 对对对。 好啊，我们就来听哦。 我们听到就是Anika Nails 这位鼓手他的作品，然后也是明艳带来的。我们现在要回来听子豪介绍，因为你介绍了石野桌球这个作曲家、电影 DJ 什么？ 对， 嗯，为什么想放这首？ 哦，因为 Devilman， 我最近在看这个动画，它是一个动画的主题曲，叫 Devilman 恶魔人，它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70年代的漫画。 嗯， 那因为它非常的，它的内容很 over， 所以一直动画也有做，可是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太精细。然后现在这个全新的动画是那个频道 Netflix， 嗯， 出钱帮 重新， 对，重新做了一个，找了一个很厉害的监制，然后汤浅正雄吧， 嗯， 做了这个。就是一季的动画，因为他其实很他在日本恶魔人算是蛮传奇的一部 漫画嘛， 漫画，因为他影响后面太多，包括美国的电影都受到他影响。 嗯 ，Devilman， 然后 他在讲什么黑暗的事情？ 他其实讲的，元素剧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人跟人突变成恶魔这个东西。 嗯 嗯，然后只是。主角就是好，这要讲很久。 好，大家自己看，大家自己看。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石野桌球为他写的是算是配乐还是 主题曲？就应该说开场，就是动画的开场 ，OP opening 的歌这样子。 嗯，好，来听一看。听到是日本的电音 DJ 石野桌球为说是动画叫 Devilman 所写的， 对，恶魔人， 嗯嗯，好好奇哦。那子豪是个那个吗？黑暗的人吗？ 他 没有，我是说你像你看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应该算也是算是某一种， 没有，他其实是一部很正面的动画。 真的吗？ 对的，尤其是、哦、因为在70年代他提出这个概念，他其实在探讨人性， 嗯， 探讨人性，因为到最后会变成他的结尾会非常的有点像是世界末日那样， 嗯， 然后其实都在刻画的都是人。那一开始大家很恐惧，就所谓的恶魔藏在人类之中，对， 嗯， 那所谓的 Devil Man 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他变成恶魔人之后，他一直在暗中的除掉很多会危害人类的恶魔。 嗯， 可是当这件事情被公布了之后，反而最可怕的是人类。对， 哇， 就是，而且它的结局是不是一个快乐的结局？ 有时候你真的觉得人类只要集体在一起，可能就是那个。 对，他到最后就是一直在刻画这个事情。然后，因为那是70年代的漫画， 嗯， 他把场景拉到现代， 嗯， 那因为现代又有社群网站啊、网络啊这些，所以就。那个发酵的程度会让你觉得更可怕，然后其实看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 嗯 对，其实不用恶魔人，我们现在就活在一样的世界上面，就是你在网络上面你可以任意的对任何人说一些很伤害的话， 然后留一些很可怕的言语，你不用负任何责任这样子。可是你可能会，你不知道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留言的对象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大家都觉得反正只是网络，我不用负任何责任这样子。 老师，我一直在期待说我们这个时代赶快过去，因为一直在总觉得下个时代好像会比较，因为他们是出生就活在网络的世界，他们比较知道网络伦理有这种东西吧，就是网络的规则或游戏。诶，这个就要问那个敏业了，二三岁你要发表一下那个网络世界的那个看法吗？ 网络世界其实就我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一辈的话，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都是嘴炮居多啦，对，都是嘴炮。可是其实你说会到伤人的话，其实也是跟朋友而已，就是 亲近的人， 对，亲近的人就是可以，这些事情是 OK 的人，我们可能就是，而且也是开玩笑性质，对。可是那如果真的要跟别人杠起来的话，就是不怕你，就是来吧，看谁对谁错这样子，对，对，就是不会，比较不会随便去触碰到那个底线，对。可是，嘴炮还是会有啦，对对对，但是对，因为怎么讲？因为我觉得一些就是讲白脸就是玻璃心的人其实蛮多的。对，就是，可是那种人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开不起玩笑。对，当不是说朋友，我是说就是可能不认识网友之类的，那很容易就有一些纷争起来。对啊，我是觉得我是只会嘴朋友而已啊， 只要我伤害朋友， 对对对，朋友就是 教训， 朋友就是拿来玩的吗？不是啊，就是朋友嘴没有关系啊。对对对，我自己是不会去随便。找别人还是怎样？就是自己好玩就 好，很高兴， 因为我当面我也是很嘴炮的人。 很高兴听到明艳的那个这个发言，让我安心多了。真的有安心吗？下面这个是 The Bad Plus， 也是子豪带来，好好听哦。就是我们知道那个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这首， 对， 80年代的作品， 因为他们改编了很多。80年代的歌，也不止80 70都有，可是因为他们是 trio， 他们也是 trio， 然后主奏应该是钢琴，其实每个都是三个人，其实都很抢眼。 对，这个团好厉害， 编得非常好听。对， 好，来听看 The Bad Plus。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好，我是李光夏，其实我们其他朋友是枪击波辣。枪击波辣是我一直非常期待他们的演出跟作品。其实我好像根本没有看过你们现场演出，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看过一样？我有看过吗？我没有真正看过哎、欸，但是总是大概从你们音乐里面就已经觉得好像历历在目，就是现场那个气氛应该是很惊人的，然后非常有张力的一个乐团，而且我觉得你们曲风也是，我觉得非常喜欢。 下次演出我会通知。 好， 用专车接送。 收到，从淡水那个之后，顺便再带我到那个北投。子豪，当也许大家就比较熟悉。然后，明艳，我们刚刚有介绍过那个拿着什么香红茶、绿茶的年轻人。然后，我现在介绍阿杰，每次阿杰来，我都要讲一次，就是他在舞台上，至少我看到的影片，他就是一个神色迷乱的吉他手，而且整个人就是出神，好像真的已经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好，就是完全在状态中。但是看他本人在正常对话的时候，他却是一个有着羚羊般大眼睛，而且好像很纯洁的男孩。但阿杰听的音乐一向都我觉得很精彩，作为吉他手却听键盘的、听钢琴的音乐，我们刚刚已经有听了两首了。接下来要听到的，你说这是一个日本的团，对不对？要介绍一下 Mouse on the Keys， 我还怀疑这是团名吗？真的是？ 对，他们是团名。对，那其实他们被一般听众归类，或跟他们自己 label 归类为后摇。但是我觉得他们跟后摇其实有点差距。他是日本的很有名的团，叫 TOW。他们自己的唱片公司旗下的艺人，对，然后他是两个钢琴手跟一个鼓手的编制，还蛮特别的。对， 两个钢琴手，一个鼓手， 对，哦。然后其实一个是弹电钢琴，一个是弹就是合成器这样子，所以他们变成在乐器上面的对话跟分层就变得很细致。对，那之所以没有被归类于爵士 fusion 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声响上面没有那么的实验变化，但是在节奏跟搭配上面非常激烈。 嗯，好像可以想象，我就说现在有一种，我觉得我也越来越喜欢的曲风，就是好像你以为听起来是电子乐，但其实全部都是人一颗一颗音符弹的跟敲击出来的。 对， 然后就觉得这首音乐很迷人。Mouse on the Keys 中文翻译就难道就叫做键盘上的老鼠吗？ 就是猫 哦 不对，老鼠了。 帽子，对， 他们 帽子啊， 他们本来的团名叫 Kitten on the Keys 哦， 然后好像后来就才签约之后才改的。 好，我们来听，就是两个键盘手加一个鼓手这样的组合。Thank you. 就是来自日本的 Mouse on the Keys， 原来这是一个在林肯中心 Lincoln Center Hall 的， 对，在我们林肯中心表演的 live， 很精彩，听到这样的乐器的组合，然后阿姐还要再我们介绍下面的这个曲子是什么？ 这是那个 Joseph Camon， 他是一个原本是双人组的一个算 Jazz Funk 的团，然后他们很新，是2016年突然冒出来的，对，然后是两个算埃及裔的伦敦的音乐家，他们组的，那就也是鼓手跟键盘的组合，这样子。 所以最近你都要听类似像这样子的， 就对啊，会觉得比较舒服。对， 反而没有吉他吗？ 有，他后来的组合有加吉他，但是吉他比较像是点缀的效果。 了解，所以我刚刚问你才知道，就是原来你是学美术的， 是， 就你就是美术系毕业，然后但是兴趣是玩音乐， 对啊，就都不念书，在玩吉他的，对。 好吧，那问一个广告台词，那你的音乐里会有画面吗？没有，我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你觉得视觉的想象对你的音乐来说有互相影响吗？ 也没有绝对啦，但是有时候就即兴或是弹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色彩出现，这样。 真的，你说的色彩是形容，还是你真的有看到色彩？ 没有啦，就闭上眼睛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 对，这的确，因为人家不是讨论过联觉，就是大脑中的某些感官是其实是相连的， 是， 所以也许这些就是让你的美术的造诣，也许就是让你的音乐如此特别的原因，也说不定。 也没有了，因为都在练琴，所以 也没有美术造诣了。 对，但是就是还蛮多同学就是念美术的，其实很多玩音乐的都会， 就是念美术的。 对对，大家都会对视觉跟声音这一块会特别敏锐。 那子豪怎么认识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会在一起玩乐团这么久？十年，你说在待了十年，在练团室待了十年， 对，九年，今年年底会是第十年。 如果不算这个这个团之外的话，可能应该更久。 之前 对，直到十一二年，对，我们之前他之前就是我吉他手，我还是主唱的时候，这其实可以广告一下，我们之后会有我们的成团的经过的漫画可以看， 对， 是阿姐画的吗？ 不是，有一个我们的朋友，他是很认真的画了，就是有故事性的，对， 真的吗？那讲一下，你说，可是你现在也是主唱，你说你以前的， 我以前是主唱，然后我的贝斯手，我有一个贝斯手，有一个鼓手，然后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是刚开始玩，然后后来我们。正式找吉他手也是找了很久，然后后来找到阿姐，对，就其实这个团才正式开始有点动作这样子，那其实动作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对。那因为其实吉他人都有自己的生涯规划，因为贝斯手他本身是医学院，所以他必须要去当医生，然后鼓手其实是推拿师，所以他必须要去 推拿， 对。他们现在还是都有在音乐上面都还是有接触了， 但没有办法这么密集的去做。 对，然后后来就变成只剩我们两个，那我们还是想要做一些东西，就想要尝试看看，所以一开始其实只有我们两个，然后我选择贝斯这个乐器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贝斯，对，那我想要。 但你小时候有练过琴之类的？ 吉他 哦， 钢琴跟吉他，钢琴其实很初学，吉他弹很久，可是我觉得那是麦，就是我没办法转过来，我在吉他上面一直是有障碍的，所以可是当我开始练习贝斯的时候，其实我在吉他上面的障碍反而变成助力，因为我以前闷着头练习的东西，其实它帮助我很大，当我转换到贝斯上面，因为基本上都是弦乐器，只是弹奏方式不一样。可是 为什么吉他有障碍，但是贝斯却让你觉得，还是这个乐器的性格，还是如何？ 我觉得是， bass 让我比较因为说性格上可以让你比较专注在、在某一个目标上面吧，应该这样讲，因为吉他太路太广了， 对对对、 你要放肯定要 rock metal fusion， 尤其因为我听很多音乐，那我什么都想弹，然后什么都练不起来，对对，他是这样，然后选择了 bass 之后、我是第一次对一个乐器的有认真到他真的可以，就像我当时无法想象说，比如我们去年的那个 project， 我有一天可以到雷光夏老师找我去录电影配乐这个东西，对，我觉得那是无法想象，就是在当时，那我觉得我现在的认知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观念的转换。比如我在学吉他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年轻，那我会想到说我以后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做什么。那在这个压力之下，我觉得我反而我什么都做不好。可是我在练习贝斯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因为我那时候团结束了，一个半放弃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只想要学一个乐器，然后好好的弹它，开心就好。没想到就弹到现在这样子，弹出心得，然后弹到现在。那我觉得，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态度上跟你的观念上，就是对于音乐这件事情。也是可能我这一年来的转变嘛，就是我不会再去想说我的音乐要用来做什么，我只想要，目前我只想要做出我对我自己诚实，然后我们三个人都会很开心，而且觉得很有自信的作品。 了解。所以阿姐就从那个时候，从等于是一开始的时候，看漫画，大家去看漫画， 对，大家去看漫画， 大家去看漫画。 后来就是跟他开始想要弄一些东西，然后就找鼓手，然后后来就开始这样慢慢弄出东西，这样。对， 我觉得就是要可以和长久合作，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比如个性啊，或者大家在这个音乐的贡献上啊，然后要怎么样曲风啊什么的，真的是很难得的缘分。可能前世修很多很多福，才可以在一起组个团，然后而且可以继续走下去。 对啊，时间很长，十几年。 对啊， 而且经历过很多，还蛮多事情的，从。从组团到表演到发片，签约解约出国这样子，对。 漫画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 今天问一下。 紧迫了的漫画。好，我们就来听阿杰介绍这个乐团，也是喜欢的组合，叫什么？怎么念他名字 ？Joseph Gamow。 Joseph Gamow， 听看。 我现在听到的音乐叫 Joseph Camel 他的作品，的确有时候你可以听到这音乐都觉得很幸福，而且如果可以到现场去听的话，就会觉得真的看到乐手在台上那个样子，跟他们，我觉得尤其像是这种爵士乐或者这种东西，就是真的你要到现场去看，完全是不一样的那种震撼，会很感觉他们每一个和弦或节奏的变化，每一个情绪的变化，都很能够改变人吧。对我来讲，我去看这样表演的时候，像上次我跟子豪遇到的场合，就是那个 Antonio Sanchez， 就是那个我说我鸟人的那个鼓手的来台湾的演出。然后下面最后要听到是明彦要介绍的这个人，他之前有来过台湾。但是米燕说他没有看，没有错过。 我没有去看，对，我没有去看。 对啊，那你要讲一下你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他？ JoJo Mayer 的东西其实，他蛮多歌，其实你如果照牌子去算的话，你是不知道他在干嘛的。 嗯， 对，他就是会一直错。然后，可是对我来说，我在听他的歌的时候，我去听的是他的音色控制。就是对我觉得他的点都很细致，对，那些不协调其实也没有不协调，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但是就觉得很洗脑，就一直听，对。 听说他们到现场的人都觉得简直爱疯了，就是非常非常棒， 对，没错。 对啊，现在台湾我觉得很幸运，有很多越来越多很好的演出都可以来听，所以我们最后听 JoJo Mayer 的作品，然后这也非常谢谢昌吉波拉，谢谢子豪，谢谢阿杰， 谢谢国家老师，谢谢邀请我们， 下次有空再来，然后期待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作品，我们大家一起往前奔跑吧。 好的， 好，谢谢你们，拜拜， 拜拜。